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播送戏剧故事《赤壁之战》。《赤壁之战》是中国戏曲传统剧目，取材于《三国演义》。剧中以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为背景，重点表现东吴周瑜与蜀汉诸葛亮共同抗击曹操大军时，既有联合又有矛盾的复杂的历史斗争，富有传奇色彩。该剧在京剧、徽剧、秦腔、豫剧、川剧、湘剧等剧种中都拥有有关剧目。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《赤壁之战》，改写刘长海，演播顾威。 东汉末年，曹操诛董卓，擒吕布，灭袁术，平刘表，纵横天下，不可一世。公元208年，曹操亲率83万人马从江陵沿江而下，屯兵赤壁，企图一举扫灭夏口的刘备和江东的孙权，独霸全国。东吴孙权兵少势单，派水军都督周瑜率30000人马御敌于三江口，又派鲁肃到江下邀请诸葛亮过江，联合破曹。曹军沿江布寨，大小战船绵延数十里，兵多将广。不过曹军大部分是北方人，不习水战，幸有荆襄降将蔡瑁、张允正为曹操训练水军，一旦练成，以多击少，江东何以招架？周瑜为此事大伤脑筋，吃不下饭，睡不好觉。这天，小军进帐禀报，江北谋士蒋干求见。周瑜一愣，哎，他来干什么？哦，可能是为曹操来做说客。沉思片刻，忽然哈哈大笑，他来得正好，管教曹贼自杀蔡瑁、张允。说罢，让鲁肃扶耳上来，让他如此这般写封书信，暗放帐中，然后传令大开营门，鼓乐相迎。蒋干字子义，原为周瑜同窗好友，今为曹丞相帐下谋士。他在曹操面前夸下海口，凭着同窗之谊，定能睡降周郎。曹操命他连夜过江。营门外鼓乐喧天，好友相逢，亲热异常。让进帐中，传令摆宴。周瑜说，蒋子义乃本都同窗好友，今日过江只叙友情，不得谈论军礼之事。说罢脸色一沉，摘下佩剑，命太史慈为监酒令官，违令者斩。蒋干吓了一跳，原想酒席宴上劝降周郎，没想到他来了个下马威。 看到太史慈捧剑立在身边，众将个个横眉立目，吓得不敢说话了。酒过三巡，周郎问子义兄，你看我帐下之将可雄壮否？蒋干忙说，营中诸将皆雄虎之士也。周瑜哈哈大笑，既然如此，今日此宴可叫群英会。蒋干忙不迭地恭维道，对对对对，真是群英聚会呀。既然群英会，当开怀畅饮，来来来，我与兄连干三大杯。三杯酒入肚，周郎假作醉眼迷离，站立不稳。蒋干用手相搀，贤弟醉了，我也醉了，休息吧。周瑜说，好久未与仁兄相聚，今晚定与仁兄止足而眠。派人扶蒋干出帐后，嘱咐老将黄盖三更时分来帐中密报军情，如此这般。然后在两个小军搀扶下，假装深一脚浅一脚回到自己寝室，脱衣而睡。不一会儿，假装打起呼噜来。蒋干悔不该在丞相面前说下大话，今不能说降周郎，回去怎么交代？翻过来调过去，怎么也睡不着，索性起身下床到外屋看书消遣。公案上放着很多兵书战策，心想周郎惯习水战，倒要看看。随手拿起一本水战一翻，一封信掉在桌上，信封上写着周都督开差。抽出信简一看，荆襄降将蔡瑁、张允拜上都督。蒋干吓了一跳，怎么是他们的信？侧耳静听，里屋周郎睡得正香，鼾声如雷，这才放心继续往下看。我等将曹非图世路，迫于世耳，今已撰北军困于寨中，但得其便，即将曹贼之首陷于麾下，早晚人到便有官报，幸勿见疑，先此敬赴。哎呀呀，曹丞相你好险呐！原来此二贼勾结东吴，里应外合，想杀丞相。我将此信带回献与丞相，除掉内奸，岂不是我蒋干大大的功劳？想罢把信揣进怀里，溜回内房上床装睡。风吹雕斗，鼓打三更，蒋干忽听有人闯进帐来，轻声叫着，都督醒来，今有菜。周瑜低声喝，住口！朝蒋干叫了几声，子义兄睡着了吗？此时蒋干哪敢吱声，只有装着大声的打呼噜。周郎翻身下床，悄悄出去，低声问，菜什么？来人说，蔡瑁、张允派人前来，言说暂不得手，过几天必有结果。周瑜怒道，此事本都早已知道，今有江北客在内，倘被他听见，岂不误了大事？真是老迈昏庸，还不快快退去。不一会儿，周郎悄悄进来，轻叫几句，子义兄，子义兄，自言自语地说，幸亏没让他听见，脱衣睡去。 蒋干心怀鬼胎，难以入睡，好容易挨到五更，悄悄出帐，跑到江边驾船逃走了。不久传来消息，曹操果然中计，杀了蔡瑁、张允。周瑜心中好不得意，心想此事做得天衣无缝，谁能知晓，我可称得上天下第一能人。此时小军来报，诸葛先生求见。孔明一进帐便拱手相贺，恭喜都督，贺喜都督。周瑜假装吃惊，何喜之有啊？孔明笑着说，那曹贼中了都督借刀杀人之计，杀了蔡瑁、张允，除了大患，岂不是一喜吗？周瑜一惊，他怎么会知道？忙说，略施小计，何足挂齿。可心里却说，诸葛亮啊，村夫，我不杀你誓不为人。落座之后，周瑜说，曹军水寨十分严整，我有一计，不知可行。孔明说，我也有一计，不必言明，可写在手中，看是否相同。于是二人在手心各写一字，请边上的鲁肃来观看。鲁肃一看，原来都是火字。两人相视而笑，真是英雄所见略同也。周瑜问，既为火攻，请问先生，水面交锋，何物当先？自然以弓箭当先。周瑜忙说，先生高见，只是军中缺箭，我想烦劳先生监造10万支狼牙箭，想不会推辞吧？孔明说，都督委托，我自当效命，请献日期。鲁肃插嘴道，造10万狼牙箭最少也得一年。周瑜瞟了鲁肃一眼，对孔明说，哎，军情甚紧，哪容一年，先生，半月可成？孔明答道，既然军情甚紧，半月太多了，10天能行吗？曹军将至，10天还多，7天如何？还多。周瑜说，请先生自限日期吧。孔明伸出三指，3天足矣。啊，鲁肃嚷道，你是不是喝醉了？3天造10万狼牙，不是说梦话吧？孔明坦然答道，若3日无见，甘当军令。周瑜又惊又喜，君无戏言，愿立军令状。鲁肃扯住诸葛亮，写不得，写了就没命了。孔明微微一笑，不慌不忙走到案前，提笔挥就。周瑜接过军令状，心里甭提多高兴了。诸葛亮啊，孔明，死期将至，看你有何话说。鲁肃回到府中，坐卧不宁，心想，我请来诸葛亮联合破曹，今大功未成，倘死于周郎之手，我如何向刘皇叔交代？辗转反侧，一夜未眠，好容易挨到天明，急忙奔馆驿而来。馆驿内静悄悄的，没有丝毫动工造箭的模样。鲁肃纳闷，扒窗一看，孔明正在屋内悠然自得地饮酒呢。鲁肃气不打一处来，推门而进，嚷道，我一宿没睡，替你担忧，你倒像没事似的。 孔明说：“啊，鲁大夫，山人没什么紧要之事，你替我担的什么忧啊？昨天你在帐中立下军令状，三天造齐10万狼牙剑，我怎么不替你担忧啊？”孔明故作惊讶：“哎呀，怎么还有此事？我倒忘怀了。”说罢拉住鲁肃：“大夫，你要救我一救。”鲁肃说：“事到如今，你逃回江夏去吧。”孔明说：“我奉主公之命过江来联合破曹，今大功未成，有何面目见我主公？走不得，不如投江死了吧。”孔明生起气来：“你不救我就算了，反叫我死，算什么朋友啊？叫你走你不走，叫你死你又舍不得死，叫我怎么办呢？”孔明说：“既然你救不了我，向你借几件东西可有？”鲁肃忙说：“不用嘱咐，不就是寿衣寿帽大号的棺材吗？你怎么又咒我死呢？不是这些，是军中所用之物，快船20只，甘草1000担，青布帐幔，锣鼓全份，每船再派25名水手。”鲁肃不解：“死到临头要这些东西何用啊？”孔明说：“自有妙用，你可速去准备，明天傍晚江边见。啊，对了，还要备酒一席，到时候你我还要饮酒取乐呢。”第二天傍晚，江面雾气腾腾，孔明拉着鲁肃登上一条船，嘱咐水手开船。鲁肃问：“漫江大雾，看不见江景，上哪儿去？”“往江北进发。”鲁肃大惊：“啊，江北乃曹营地面，如何去的？”“要去你去，我不去。”孔明哈哈大笑：“船已到江心，你下不去喽。”此时江面上浓雾重重，白茫茫一片，分不清东南西北，陆地舟船。约4更时分，水手来报：“前面已是曹营。”孔明传令：“擂鼓呐喊！”霎时间，金鼓齐鸣，喊杀连天，好似翻江倒海一般，吓得鲁肃直嚷：“你疯了？难道你临死还要拉个垫背的？”说着抱头伏案，抖成一团。鼓声惊动了曹营，曹操料定是周郎前来偷营劫寨，无奈大雾迷江，不敢妄动，便下令乱箭齐发。只听一阵梆子响，箭射似飞蝗，只片刻功夫，25只草船都射满了箭。孔明下令停止擂鼓，齐声高喊：“谢曹丞相赠箭！”放船回归。鲁肃此时如梦初醒，曹操也方知上当。天明，清点草船，得狼牙剑10万有余。鲁肃报之周瑜，周郎又惊又恼，但也不得不佩服，忙请来孔明先生摆宴庆功。席间，周瑜喝道：“先生立此盖世之功，与身敬服。曹操引100万之众，战船1000艘，非一朝可破。我令众将各带3月粮草，准备御敌，先生意下如何？”忽然有人高喊：“慢说3个月，就是3年也无济于事，曹操势大，难以抗衡，依我见，只有北面降曹。”众人一看，原来是老将黄盖。周瑜勃然大怒：“都，我奉主公之命督军破曹，你竟敢乱我军心，不斩难以服众，刽子手推出斩首。” 刽子手上前绑起黄盖，推出帐外，刀下留人。大将甘宁上前讲情，周瑜不允，将甘宁乱棍打出，幸亏谋臣阚泽、鲁肃等跪下苦苦哀求，方免死罪，但活罪难饶，责打100军棍。可怜老将军黄盖被摁翻在地，打得皮开肉绽，死去活来，众人请求宽恕，唯有那孔明自斟自饮，悠然自得。周瑜看在众将面上，暂记50军棍，斥出帐外。众人走后，孔明还在那里一杯一杯的饮酒，鲁肃气得上前夺过酒杯摔在地上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，你是个贵客，我家都督责打黄盖，你怎么连个人情也不讲啊？孔明微微一笑，慢慢地说，他二人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，与我什么相干呢？鲁肃一愣，想世上之人有谁愿挨打呀？孔明说，黄老将军一身忠义，焉肯降曹，此乃苦肉计也，为的是骗过蔡中、蔡和，诈降曹操。鲁肃恍然大悟，如梦方醒，原来曹操误杀蔡瑁、张允之后，派蔡瑁的两个兄弟蔡中、蔡和诈降东吴，周瑜明知有诈，却不露声色，将其留下。黄盖献计诈降曹操，里应外合，为掩蔡氏兄弟的耳目，才演了这场苦肉计，假戏真唱，老将军被打得遍体鳞伤。谋臣阚泽得知内情，感其一身忠义，自愿前去曹营下诈降书。起初曹操看出有诈，险些杀了阚泽，幸有蔡氏兄弟发来密信，曹操方信不疑，命蒋干二次过江探听虚实。周瑜听说蒋干又来了，心中大喜，原来他与智谋之士庞统商量使用火攻战术，但大江之上一船着火，渔船四散，只有用连环之计，叫曹贼将船钉锁在一起，大功方能告成，正愁无法打入曹营，听说那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蒋干又来了，周瑜就请庞统暂住西山茅庵之中，等候蒋干上钩。那蒋干过的将来可不像上次那样有鼓乐相迎，不得已报名而进，横遭了一番痛斥，又被押往西山草庵囚禁。蒋干悔恨不该二次过江受此窝囊气，正在六神无主的时候，忽听草庵中传来一阵箫声，这箫声低沉委婉，如泣如诉，似有难言之隐，想必是高人所吹。蒋干循声而去，推门相问，竟是大名鼎鼎的凤雏先生庞统，因怀才不遇，吹箫解闷儿。蒋干乘机劝他弃暗投明，投奔曹营。庞统正中下怀，当即应允，二人悄悄离安，连夜逃回江北。曹操听说凤雏先生到来，喜出望外，亲自陪同庞统观看水军操练。庞统说， 久闻丞相带兵如神，今有幸亲眼得见，名不虚传。不过看到很多士兵不惯乘船，患有疾病，需想法调治。曹操忙说，老夫正为此事犯愁，望先生赐教。庞统见时机已到，便说，某有一策，管教我军安稳成功。若将大小战船互相连结，首尾用铁链环锁，再铺木板，不用说人能行走方便，就是马也能任意驰骋，再不怕风吹浪大了。曹操连声说，此计甚妙。随即传令众将连夜钉锁战船。数天后，大小战船31排51列锁钉在一起，士兵行走如履平地。曹操大喜，这夜皓月当空，风平浪静。曹操兴致勃勃，在战船上大摆宴席，与众将开怀畅饮，兴奋之极，曹操横槊赋诗，大有囊括宇宙、气吞东吴的豪情壮志。周瑜探知曹贼已中了连环之计，便调兵遣将准备火攻，不料一阵北风吹来，帅旗飘起，打在脸上。周瑜心里一惊，哎呀，时值隆冬，刮的是西北风，我军位于东南，若用火攻，岂不烧了自己？这看来大功难成。一阵心火猛攻，口吐鲜血，昏了过去。大兵压境，主帅病倒，满营震惊。鲁肃急忙跑来告知孔明，孔明微微一笑，大夫莫急，我能治好都督的病。鲁肃陪孔明来到周瑜帐中，见周瑜卧病在床，面容枯槁。孔明说，都督且放宽心，量有一方，保管药到病除。随即命人取来笔墨，写一药方送与周瑜。周瑜一看，上面写道，欲破曹兵，须用火攻，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周瑜一把抓住孔明的手，我害得心病先生全知，望先生不吝赐教。孔明说，亮虽不才，曾学过奇门遁甲之法，能呼风唤雨，都督可于南屏山高搭祭坛，待山人披发仗剑，借来东风相助都督，如何？周瑜精神一振，病态全无，先生真乃神人也，如借来东风，乃盖世之功。表面恭维，暗地里却命丁奉、徐盛埋伏在南屏山，一旦东风起，即杀孔明。孔明知识渊博，熟知天文地理，推测甲子日将会有东风降临，更知周瑜嫉贤妒能，会对他下毒手。他在台上披发仗剑舞弄了一番，深夜东风骤起，大功告成，便命守台童子做替身，自己只身来到江边，与守候在那里的赵云会合，乘船回江下去了。周瑜见东风骤起，欣喜若狂，得知孔明逃去，又追悔莫及，随即先除掉内奸蔡中、蔡和，又命黄盖率领快船20只，内藏硫磺、盐硝、甘草等引火之物，进攻曹营。 曹操做梦也没想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熟广播，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播送戏剧故事《双钟记》。《双钟记》的原剧作者是我国明代的姚茂良。姚茂良字敬山，浙江武康人，生平不详，传世作品仅存《双钟记》一部。《双钟记》写唐代名将张巡和徐远合守睢阳，抗击安禄山叛军，从容就义的故事。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《双钟记》，改写陈英忠、谢希龄，演播顾威。 唐代玄宗年间，邓州南阳有一个名叫张巡的人。他幼年丧父，靠母亲朱氏教养成人。张巡聪颖过人，读书过目不忘，写文章一气呵成。开元末年中进士，分派到清河县任县尹。因刚直不阿，触犯了权奸杨国忠，被改调至边远地区真源县任县令，限期三月内赴任。张巡趁调任的机会请假回家探母，一路兼程回到了家乡南阳，和老母妻室团聚。恰逢老夫人六十双寿，张巡想，难得自己休假在家，一定要热热闹闹地庆贺一番。于是他吩咐家人积极筹办寿宴。不料就在张巡母亲六十寿辰前夕，传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：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假传圣旨，说皇上让他带兵进京诛讨杨国忠，现已往京城进发。张巡一闻此讯，十分吃惊。他知道安禄山手握重兵，飞扬跋扈，早存异心，此次以讨伐杨国忠为借口，实质上是要夺取政权。他感到形势十分危急，自己是朝廷的命官，有责任为国家分忧，为百姓解除苦难。本想立刻就去上任，担当起为国为民的重任，但明天就是母亲的寿辰，今日离家而去会使老母伤心。他犹疑不定，再三考虑，还是觉得保卫家国的事大，为母祝寿的事小，相信母亲会深明大义的。他走进后堂禀报母亲，老夫人果然支持儿子的想法。回家才几日，就要和年迈的慈亲远别，张巡心中非常难受，不禁流下了眼泪。他对老夫人说：这次我回来，原想把您接到任上，对内可以是亲，对外可以是君，可说是忠孝两全。不料安禄山谋反，孩儿要组织民众上阵杀敌，不能侍奉您老人家，孩儿把两房媳妇留下，让他们代替孩儿服侍您吧。 老夫人见张巡一脸悲愁，郑重地说：“男儿在世，当建立功业，为国出力。我身体还健朗，自有老仆照应。你和媳妇们一同上任，用心杀敌去吧，不必顾虑我。”张巡说：“老仆只能照料外面的事，还需媳妇留下侍奉母亲，孩儿才放心。”母子俩争执不下，张巡的大夫人在边上插了话：“既然婆婆这样说，就让妹子随丈夫前去，我在家侍奉婆婆，岂不两全其美？”二夫人急忙说：“还是留我在家服侍婆婆。”老夫人见两房媳妇争着要留下，决断地说：“你俩不要争了，就让年长的留下吧。”主意已定，张巡依依不舍地向老母告别，带着二夫人匆匆南下，向真源县进发。赴任途中，各种不幸的消息纷纷传来，潼关失守，后方守将有的弃城而逃，有的陷城投敌。张巡眼见国家危急，百姓离乱，更是心急如焚。他日夜兼程，恨不能一下子就飞到真源任所。来到真源县，县里的官吏和满城百姓都等着他拿主意。他一边出布告安定民心，一边召集地方贤达商议对策。张巡认为，当前真源县的紧要任务是招募将士，壮大武装力量，迎战叛军。招募将士的布告一经贴出，四方百姓纷纷响应，报名应募的十分踊跃。其中有两个人，一个叫南霁云，魏州人，武艺精通，勇气过人。他痛恨安禄山作乱，民不聊生，决心应招，誓死为朝廷出力。另一个是雷万春，涿州人，武艺出众，勇敢善战，愿为国杀敌，亦不顾身。张巡招募的5000人马又得到南雷二将，心中非常高兴。为了鼓舞士气，他决定在玄元大帝庙召开全军誓师大会。会上，张巡声泪俱下地向将士们宣告：当前安禄山叛乱，潼关失守，都城长安陷落，玄宗皇帝去西蜀避难，贼军非常猖獗，我们不能坐以待毙，任凭敌人宰割。为了大唐的江山，为了百姓的安危，我们一定要为魏国保家而战。誓师后，士气大振。张巡组织的军队纪律严明，加上南雷二将英勇善战，在抵御安禄山叛军的战斗中打了好几个胜仗。在一次防守战中，数倍于张巡的敌军围城攻打，雷万春坚守城头，身中6箭仍然屹立不动。城中用蓬蒿当箭射出，敌人误以为城中箭已用完，命令贼众攻城，却遭到羽蝗般飞箭射来，贼兵主将左眼被射伤，贼人大败而去。尽管张巡在守城战役中打了几次胜仗，部分地遏制了敌人的攻势，但毕竟是孤军作战，难以抵挡贼兵大规模的进攻。他和南雷二将商议，决定放弃真源，移师携手睢阳。睢阳太守徐远，杭州盐官人，他为政清廉，关心民众疾苦， 对于奸相李林甫专揽朝政、诬陷忠良极为不满，又为杨国忠、杨贵妃兄妹恃宠专权、气焰嚣张而痛心。当前风雨成灾，粮食欠收，百姓生活维艰，徐远本就焦虑，加上安禄山交旨诛讨杨国忠，兵发长安，潼关失守，京城沦陷，天子奔赎，更使徐远忧心如焚。他想，自己镇守的睢阳乃是淮河边上的军事重镇，如果据淮守住睢阳，就能阻挡叛军南下，保住江淮的财富，接济军用，为朝廷平定安禄山的叛乱赢得时间。然而睢阳虽有数千军马，却缺少英勇善战的将领，更缺乏熟谙兵法的统帅。徐远了解自己处理政务尚可，要谈带兵打仗则力不胜任。他正为此事发愁，忽听下属禀报，真元县令张巡将带领人马来睢阳助战。徐远知道张巡很会用兵，能得到他的帮助防守睢阳，就增添了力量，于是立即亲自到郊外迎接。人马安顿妥当，张巡随徐远进了城。两人谈得非常投机，徐远爽朗地说，我们为防守睢阳共事，今后就以兄弟相称，请问尊兄带来多少人马？张巡回答说，5000人马，战将20员。徐远点了点头说，我这里虽有几千军马，却缺少战将，久闻南雷二位善战，今后就由他们统领，尊兄智勇过人，又熟悉兵法，战阵的事就全部委托您了，至于调配军粮、修理战具的事，就由我负责吧。张巡谦逊地说，小弟是下属，又出来此地，还是兄长统筹一切。徐远真诚地说，国事为重，尊兄就不必推脱了。从此张巡、徐远两军结盟，共守睢阳。为了欢迎张巡军队的到来，也为了鼓舞将士们的士气，徐远决定设宴犒劳全军。酒席宴间，探马来报，安禄山的大军已向睢阳开来，先锋杨朝宗的军马已迫近睢阳城。探马带来的消息使酒宴上的欢乐气氛一下子变得凝重紧张起来。张巡和徐远当即紧急部署，协力防守睢阳城。安禄山的大队人马逼近睢阳城下，后续部队仍在源源不断地拥来，叛军强行攻城，都被守军击退了。叛军无可奈何，将睢阳城团团围住，想等到睢阳城中失尽粮绝再行攻城。时间过了一天又一天，睢阳城里的形势万分危急，张巡与徐远当机立断，决定一边由雷万春带领守军继续守城，一边派南霁云突围，去临淮向许书记与贺兰进明两处搬取救兵，解救睢阳之危。睢阳危在旦夕，南霁云奉命只身杀出重围，飞马直奔临淮。他心急火燎地向许书记告急求援，没想到许书记畏惧安禄山叛军，不肯出兵，只拿出1000匹布来相赠，说是聊表心意。 南霁云怒不可遏，拒不接受，痛骂许书记拥兵自保，见死不救。他用鄙视的目光看了许书记一眼，转身就走。南霁云随即奔赴御史大夫贺兰进明那里求援。贺兰进明已经听说南霁云找许书记的情况，估计到他接着就要来找自己借兵，心中有所防备。他同许书记一样，不想也不敢驰援睢阳，害怕与安禄山叛军交锋，一心只想保全自己。他早就听说南霁云是员勇猛过人的将领，想借这个机会留下南霁云，增强自己的实力。南霁云来到了贺兰进明辖区，来不及等人通报，就撞进衙门里。见到贺兰进明，他急切地说：我奉张巡主帅之命而来，请大人派兵协助防守睢阳，事关大逃王朝和百姓的安危，想大人不会推辞的。贺兰进明表面上装出一副坦诚的样子说：将军来借兵，好好，这是大家的事。接着用关切的口吻说：不过将军你一路太辛苦了，且饮几杯淡酒，好好睡一宿，明日一早动身吧。南霁云急急地说：谢谢大人赐酒，但军情紧急，刻不容缓呐。贺兰进明不由分说，已让人摆上酒宴，吩咐乐工舞女助兴。他对南霁云说：我们一边开怀畅饮，一边观赏妙舞清歌，千万别辜负了美景良辰，其他的事就不必想了。南霁云又忧又急，哪里坐得住啊？他动情地说：不知睢阳情况如何了，我怎能在这里安心饮酒啊？贺兰进明劝道：只管畅饮，别的事先别去管他。南霁云抑制不住感情，激动地说：睢阳盼着救兵啊，大人，见危受命是臣子的本分，见危不救，于心何忍？贺兰进明挥了挥手：将军，且听听音乐吧。老实说，眼下睢阳已不知存亡，派救兵去已没有意义了。南霁云见贺兰进明说出这种话，又气又急，立即严肃地说：睢阳如果陷落，我就以死殉城。您要知道，睢阳一失，叛军就要兵发临淮，哪有唇亡而齿不寒的，您怎能不去救援？在南霁云义正辞严的责问下，贺兰进明不能不感到理亏，他吞吞吐吐地说：这些我不是不知道，但我考虑的问题太多了，如果投降叛军，我对不住朝廷，如果派兵协守睢阳，又难免兵败身亡，我是举步维艰呐。南将军，你是个实心人，不如舍短从长，相随我们吧。南霁云问：相随你们怎么办？贺兰进明索性把话挑明：南将军，朝廷在，我与你随朝廷，如朝廷大势已去，我与你就随了众人吧。南霁云听了这番话，离席而起，愤愤地说：我南霁云若避危就安，如何对得起张主帅，如何对得起朝廷和睢阳百姓？说着拔出佩剑，砍下自己的一只手指，说：张主帅部下没有朝秦暮楚之人， 我现在断指以明心迹。血淋淋的手高举着，鲜血一滴滴的滴落在地上。贺兰金明一时无言以对，在座的人都用敬佩的目光看着南霁云。南霁云鄙薄地看了贺兰金明一眼，愤然拿起弓来，朝附近的一座砖塔射了一箭，说：“破敌以后，我必报今朝之恨。”这支箭，箭身有一半射进了砖塔，它凝聚着南霁云全身的力量，凝聚着他满腹的仇恨。南霁云空身回到睢阳，向张巡、徐远叙述了求援未果的情况。张巡、徐远对许书记和贺兰进明不发救兵、不借粮食的行为切齿痛恨，也为南霁云的耿耿忠心和刚烈的行为深深感动。如今外无救兵，城内粮尽，睢阳的形势已经万分危急，如果弃城突围，江淮便失去屏障，叛军长驱直下，唐王朝将面临灭亡的厄运。只有坚守睢阳，捍卫天下，多坚持几天，就能更多的挫伤叛军的锐气，为朝廷调遣粮草、部署人马赢得时间。经过反复商讨，他们毅然下令让军士们罗雀绝鼠充饥，为朝廷和天下百姓死守睢阳。命令一下，张巡、徐远和将士们同甘共苦，深入到士兵当中，不断激励大家的斗志，他们的妻儿相继自尽，以死铭记。南霁云、雷万春二位将领又感动又敬佩，对张巡、徐远说：“二位主帅的忠肝义胆如日月光华，将士们听说张主帅的二夫人和徐主帅的心腹同儿相继自尽，要人烹之享君，无不为之感动。众人同仇敌忾，立誓永远追随主帅，与睢阳共存亡。”张巡和徐远坚守了一天又一天，终因众寡悬殊、粮尽失绝，睢阳城陷落了。城陷之日，张巡、徐远部下的将士血战至死，表现了坚贞的气节。张巡、徐远、南霁云等36人不幸被俘。攻打睢阳的叛军主将尹子奇亲自出马劝他们投降，但见张巡须眉竖起，嘴里的牙齿也咬碎了好几颗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大丈夫不怕死，绝不为不义所屈。”他转过身去，昂首挺立，思绪万千。他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，没有辜负当今的皇上，如今虽仍为唐王朝和天下百姓的安危担心，却已经无能为力。望着面前的敌人，他大吼一声：“死！我当为厉鬼而杀贼。”徐远也面不改色，大声斥骂道：“我们是为国而死，尹子奇，你没有人格，连猪狗也不如，你的日子不会久了。”南霁云声若洪钟的大呼：“我死也要成为厉鬼，追随张许二位主帅杀敌。”其余30多位将士齐声呼应。面对英雄们的凛然正气，尹子奇气急败坏， 急忙吩咐手下将张巡、徐元等36人全部斩首。张巡、徐元等将士迅捷现身，表现了高风亮节的情操。国乱当口，睢阳保卫战实际上是江淮保卫战，也是唐王朝的保卫战，他们的业绩永垂青史。安禄山的叛乱终于被平定下去，为了表彰张巡、徐远的忠节，唐王朝下令有关部门在张巡、徐远的本籍、任所、殉难地和风景胜地建立双钟庙、双钟祠，以供瞻仰。至今一些地方还有双钟庙、双钟祠的遗迹呢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播送的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，责任编辑张兰芬，录音师蒋树珍，感谢各位收听，下次节目再会。